转的星空，如果一生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碰，我的家乡充满爱和尊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我的兄弟热心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碰， 编曲不用说了，非常的欢快，演唱呢也很清新，包括这个歌名我家门前有大海，这个画面想想都觉得非常的幸福和惬意。来自于2013年张震岳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的我家门前有大海，当然同样来自于张震岳作词作曲和演唱。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怎么讲呢？很浪漫，很温暖。夏天的时候，大家总会想要呼唤一下冬天，因为夏天太热，想要冬天那种冷过来。可是到冬天的时候，大家又总是会呼唤着春天呀，或者是夏天早期的时候没那么冷的时候。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象一下，在冬日非常寒冷的时候，大家会三三两两的坐在非常温暖的咖啡厅当中，或者是酒吧当中，享受着咖啡和热茶带来的那种轻松和惬意。但是却有一群小家伙们正在窗外的严寒当中度过他们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刻。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冬天你快速的启动你的油门，启动你的发动机的时候，可能会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然后一打开发现有一只猫猫在你的这个车板当中啊，或者是在你的车底下。在希腊的沃斯莱岛上呢，却有着这么一家的咖啡店，没有忘记这些流浪狗和流浪猫们。每天凌晨3点钟呢，这家咖啡店叫做 Hotspot， 会准时的打烊，然后等游客全部都离开之后呢，他们就会邀请街边的流浪狗和流浪猫进屋，在店里的沙发上暖暖的让他们睡上一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过程又是怎么样诞生出来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去到希腊的莱斯沃斯岛上，来到这家 Hotspot 咖啡店，好好的感受一番。星期五，加上今天这样的天气，感觉人容易懒懒的、困困的，舒展一下你的身体。来自于田馥甄的《独善其身》，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这首歌曲营造的氛围非常的到位。 眼睛在忙着看风景，嘴巴想念着天平，这双耳朵只想保持安静，头发在枕着他自己，呼吸在挑剔空气，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 像爱别人何止押韵情。 仿佛做了一场梦一般，又或者是进入到一段冥想的状态当中。田馥甄独善其身，他也是说呢，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爱你自己，爱你的身体，爱你的心灵，这样的话你才有能力和办法去感受到别人的爱，也才有办法去爱别人。而在这首歌曲的呈现当中呢，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田馥甄的那种慢的状态，仿佛呢是独处在一个悠闲的午后，享受身心灵放松，并且进入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冥想的世界当中。在冥想的过程里，他彻底的放松了自己。可以听得出田馥甄在这首作品当中非常的享受游曳在旋律当中啊，歌曲当中的假音、气音包括滑音都是非常有杀伤力的。独善其身也是来自于2016年田馥甄的专辑《日常》当中。刚才说到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希腊的莱斯沃斯岛上的一家咖啡店，这个咖啡店的名字呢叫做 Hotspot Cafe。 这店员说呢，这座城市当中有很多的流浪狗和流浪猫，从夏天开始呢，每天夜里都会有狗狗和猫猫进店过夜。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怎么会，然后应该怎么办。他们说从他们见到的第一眼开始呢，就觉得没有任何不妥的。而事实上早在2015年，也就是大概3年前的7月份，也是这个月份哦， Hotspot Cafe 就开始了这项流浪狗和流浪猫过夜行动。但一直到了2015年12月，也就是5个月之后，来自爱琴大学社会学的一位助理教授把他在咖啡店当中看到的这一幕用相机拍摄了下来。当然随着这个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他也是把这样的照片和自己的感受上传到了 Facebook 上，于是整个事情才迅速地传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耳朵当中。很有意思的一家咖啡店哈。想象一下，你在点一杯咖啡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品类，什么样的味道，喝之前突然间的一斜目，哎，有一只很神秘很帅气的猫出现在了你的身边。此刻听到这首作品就是来自于李尚安的猫。 故意让我找到你是你的小秘密，呆滞的眼神，傲娇的小表情，终于找到你还一点不愿意拥你在怀里，马上离我远去。哎呦，你又丢下我，头也不回的逃走了。哎呦，你又回来了，不过不是因为你想我。悄走过来了，我想靠近他，嫌弃的走开的，敏感的情绪，脆弱的神经。哎呦，他又回来了，可他总是心不在焉的。哎呦，与其他这样，不如给他自由，让他走。哦，他天马行空。风情万种，爱做一夏天空。 如果你是养猫人士或者爱猫人士，听到这个吉他这个编曲，仿佛就看到了一只猫活灵活现的在你面前。 天马行空，莫轻的神秘行动，它风情万想当英雄，哦，给温柔和感动。 惟妙惟肖，从前面的一开始的喵叫到最后的一声喵叫，呈现出了猫自由灵动的那种状态，来自于李尚安2016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原创专辑《秋千》当中的猫。前面我们说到了这家 Hotspot Cafe。非常有善心哈，每天晚上凌晨3点的时候，当所有的客人都离开 B 店的时候呢，他们会把门打开，然后欢迎所有的流浪狗和流浪猫进店休息，度过一个非常舒服的晚上。可能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善心举动好像也没什么，也并没有给咖啡店带来太多的麻烦，但是各位想一想，凡是养猫养狗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猫和狗会留下来很多很多的毛，清理这个毛的过程其实也是在给咖啡店增加了一项全新的一个负担。但是咖啡店并没有这样的过多的想法，一坚持就做了很多年哈。这个举动在网上流传开来之后呢，世界各地的朋友看到这件事情以后都是纷纷的点赞。比如说这位朋友说呢，这真是又善良又暖心，我们都应该尽自己所能，敞开怀抱和家门，去善待这些可爱又忠实的朋友，他们值得我们的爱。还有朋友说，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就是希腊的莱斯沃斯岛。我去的时候呢，就注意到有很多的流浪猫和流浪狗需要帮助，现在终于有人站出来带头行动了。这样的善心的举动当然是咖啡店的老板他自己的一个善心的一个发起。不过好在当地呢有很多很多的客人觉得很买单，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即便喝着咖啡突然看到身旁有一团猫毛或者是不大的狗毛，也会觉得嗯，做一份贡献很快乐。 左边大树别压着我，电车才刚到站没多久，挤进来以为你是佛陀，荒芜沙漠出现宇宙我所有。右边的同学别忘东，他们不都是来自同一国，太过冲动这样不成头。哦、oh, 漂亮小姐，我不相信你没有半个男人陪你一起逛来逛去，牵你的手给我机会，我什么都行。漂亮小姐，我不相信没有半个男人陪你一起爱来爱去，亲你额头给我机会，我什么都见。前面的太太别挡住我，这边的视线再好不过，就让我修正过。哦吼，怪后面贪婪的狗，漂亮小姐正发茫茫人海中，只好乖乖滚回自己的窝。哦，漂亮小姐，我不相信你没有半个男人陪你一起逛来逛去，牵你的手给我机会，我什么都行。漂亮小姐，我不相信你没有半个男人陪你一起爱来爱去，亲你额头给我机会，我什么都我什么都给你，我什么都给你，让你沉迷，baby。我什么都给你，我什么都。 有什么都行。漂亮小姐，我不相信你没有半个男人陪你一起爱来爱去，请你额头给我机会，我什么都 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2008年的专辑《不想放手》当中的《漂亮小姐》，很喜欢 Eason 的风格当中的这种调调。当然，这首作品也是来自于倪子刚作词作曲，陈奕迅演唱的。来到希腊，当然，下面听到这首作品就和希腊有关了。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许愿池，希腊当然也会有。许愿池旁的希腊少女是一副什么样的模样呢？ 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狼人正在用和许愿心有愚蠢，嬉笑的少女听着吉他旋律，在许愿池边巴洛克式的叹息。 少女手中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称霸群雄，大木星来芭蕾芭蕾，快些地球，慢些黑洞，我在未来芭蕾芭蕾，回不要走，我还要说，一起来唱芭蕾芭蕾。Wanna be happy, follow me buddy, we are so happy, love everybody, 抬起头，学飞鸟自由。 这首作品来自于桃子陶晶莹的《古灵精怪》，就是由她来作词。作曲方面呢，是阿弟仔的一贯的 funk 的曲调，来自于小琪任贤齐2007年《如果没有你》这张专辑的一首《拜了拜了》。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的是希腊的莱斯沃斯岛。还记得吗？前面我们说到，莱斯沃斯岛上有一家咖啡店，叫做 Hot Spot Cafe。这咖啡店呢，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正常的一家咖啡店，而到了夜里凌晨3点，正是打烊的时候，客人逐渐的走开，然后呢，咖啡店主会把大门敞开，欢迎所有希腊岛上的流浪狗、流浪猫进入店里，在冬天和夏天非常热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晚上有一个好的归宿。其实在希腊呢，目前有一个统计说，一共有超过100万只流浪狗啊。面对这么庞大的数字呢，想为每只流浪狗和流浪猫都提供一个温暖的家，似乎是有一些力不从心的。但是呢，就像是一位希腊的雅典的居民所说的，在希腊，我们没有大到足以收留所有流浪动物的房子，因此呢，我们才会格外用心的去照顾街上的流浪狗、流浪猫。我们喂他们吃的，陪他们玩耍，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宠物一样。但不同的是，这些流浪狗和流浪猫属于希腊的每一个人。 其实在希腊，温馨或者是充满个性的咖啡馆和小酒馆是数不胜数的。去到希腊，当然我们可以感受到路边的这些可爱的流浪狗和流浪猫，晚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睡觉的地方，白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来到这里转一转。谁说流浪猫就不会有一股傲娇劲儿？谁说流浪猫就没有高贵范儿？接下来感受到的是来自于黄龄的猫喵。冷艳那种傲娇劲儿在黄龄的这首喵当中都有体现出来。接下来让我们去到希腊岛上的一些别有特色的咖啡店当中去好好的转一转。首先我们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叫做达林斯之屋，这是一家融合了时尚感和复古气息的悠闲咖啡馆。这里从摆放的餐椅到各处的装潢呢，你都可以看得出来既典雅又非常的精致。咖啡馆内会供应各色的美酒、小吃和咖啡，当然这里的拉花是别具特色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 Cindy 王心凌。提到王心凌，大家会想到劲歌，会想到很多的舞曲，当然它也会有一些悠闲的调调，比如说此刻听到这首作品可能就是你不太熟悉的可以把音量调大一点的孤独的嘉年华会。 在未来 待，没有热也没有爱。 非常特别的，很少听到的王心凌的这种慵懒的调调，孤独的嘉年华会。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把这首歌曲听完。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让我们继续和王心凌感受她孤独的嘉年华会。 轻轻地飞，又不想再飞，只求一点光线，再勇敢一些，再没有这种机会，整个世界召开了孤独的嘉年华会，吹进的酒杯尝不出滋味，靠回裙子也优雅似水。哦哦，你得到了自由。 My baby oh hi 留了一些给我， 不同以往的微醺曲风，也是首次展现出了王心凌的另外一面。来自于她2014年的专辑《第十个王心凌》当中，这张专辑呢，对于王心凌而言是她的个人第十张专辑，同样也是展现出了她十个音乐面啊。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这张专辑的统一性没有那么强，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呢，也是这张专辑展现出了王心凌在十种不同的曲风之间是如何可以自由地穿梭其中的，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上的感受和享受。刚才我们听到这种慵懒的 slow rock 的音乐氛围当中呢，再配上王心凌随性的 vocal， 仿佛就置身于一个复古的小酒馆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微醺的舞台上唱着和嘉年华会的绚丽缤纷，却让人有着一种心碎的崩溃的那种状态。不过王心凌还是展现出了自己女生的甜美。下面我们要去到的这家希腊咖啡馆呢，叫做 Passaris， 是西亚普拉区的历史最为悠久的希腊酒馆之一。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898年，餐厅呢也是位于普拉卡的阶梯上，远离着汽车的喧嚣，仿佛就像是在一座美丽的岛屿上。而这里最为推崇的是食物，食物哦，不是植物，食物和美酒。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孤独的嘉年华会那样的一种慵懒的风格，接下来我们要感受到的同样是一种慵懒。坐在凳子上，你可以是葛优躺，可以是北京瘫， 我就躺着，真是那样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那有天赋，我就躺着，我躺着，演技可笑才不是扎满的那种，我躺着，发个金腰带不是被无聊的那种， 躺着躺着也帅，你喜欢我的那种躺着，绝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吞噬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灯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想出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仰望写着下来躺着，心跳必须在，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心如沙发的弧度，躺着放毒，躺着不辛苦，躺着天上新的角度，我就躺着，真实的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我见到你就躺着，你说的我也躺着，初次见面就躺着，连说再见也躺着，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我趴着躺，我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女士们先生们，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 2016年的时候，赵永新带来了 Get Out 这张专辑是让大家的耳朵非常的惊艳。时隔两年之后，即将带来个人的第二张全新专辑，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就是首先爆出的《躺着》。据说第二张专辑的名字呢，就叫做《躺着》。这名字听起来感觉非常的舒服和自在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当中呢，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最夯的 Funk 曲风，给整首歌一种非常轻快明亮、节奏明确的基调。而进副歌的过门部分呢，我们也听到有这种特别 remix 经典舞曲的 brass 乐器，同时呢也是结合了一些新的 future 和 trap 的元素，更多的挖掘了自己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所以刚才这首躺着，无论是曲风演唱还整体营造出来那种氛围，我觉得很适合周五的气氛了、啊、周五难免会觉得有一种懒懒的想要迎接周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才到中午时分，各位吃完午饭还有一下午好好工作的时间， enjoy 剩下半天的时光吧。11:53，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全部的行程也要告一段落了。而希腊的咖啡店和酒吧呢，其实可玩可赚的还不少，所以我们留一个关子哈，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的去希腊感受这里别样的酒吧和咖啡店。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鹿晗，挚爱 Your Song， 拜拜。 在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蔚蓝天空，梦的城堡用爱守候，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停留。